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你炸肚痛去廁所排長龍，揸揸梯做功夫炸肚痛。 而家已經是月尾了，你交了七月月費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大家点点滴滴的持续支持对 myradio 的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 2015，天天天 啊，蓝蓝的天， 谢义哥、宋景辉、李伟如、钱建荣。 好， 喂，刘啊，咁啊，人丁单薄啦，咁啊，我哋宋兄又 你够份量得啦， 要你够份量啲。宋兄又要啊去外公干啦，咁啊变咗又啊咁啊，我 出门远行， 我哋又冇揾其他嘉宾啦，咁我哋三个人啊， 撑撑， 系撑撑嘅。好，咁啊，喂，我哋嗱先讲讲先， 条条消息。 嗱，咁就喺呢个呢个月嘅28号星期日上昼10点，咁啊，我哋有一个叫做基层党员挺柱嘅一个行动，就 是 这个上午10点在这个红楼中山公山公园广场那里就会有一个拍一段 MV。咁呢个 MV 点拍呢，我要同阿四哥倾倾啦，因为话晒你都系 专家。 唔系，到时咩咧，同我倾倾。 拍嗰度，我估应该就唔会太繁复嘅啫，即系可能一大班人或者每个人就讲一句嘢，点样挺住，点样剪。就需要揾阿四海啦。 到时我同你现场指点啦，呢啲好简单嘢。 咁就喂，我哋呼吁咧，就所有支持泛蓝嘅朋友咧，嚟撑一撑场啦，系嘛？咁我哋都希望人多啲啦。 基建有啲问题系嘛？ 咁我哋希望人多啲啦。咁嗱，咁再讲一次，呢个月6月28号上昼10点，青山屯门红楼。咁即係大家希望能够出席啦。 活用啦，活用出席啦，一係撐啦，一係好难得呢，就一係右派活动呢，就即係应该係上个礼拜港澳总支部一致通过 要 成立挺柱大会，呢个坚㗎，呢个坚㗎，即係牵头呢次仲係用基层党员嘅名话事港澳总支部。 用仍然攻击基层党员，因为总支部会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同佢讲咗，因为你知啦，我哋总支部啲嘢都係好 深思熟虑。 係啦，好规好矩嘅。 深思熟虑。 我哋即係基层党员比较就即系 激进咗少少，有啲冒进， 由基层啦，由机动啦，系嘛，咁变咗我哋谂到就做噶啦。 我哋就但系咧，我哋基层啊，又冒进咧，但系我哋绝对唔系我哋20、30年代嗰啲左派盲动主义。 系 啊，有即系我哋个党中央咧，香港个总支部嗰边，亦都唔系右派机会主义。 系， 即系我哋分得好清楚。 28号嗰日咧，使唔使着啲咩衫啊？ 都唔使噶啦，都唔使噶啦。 我哋 嗱，因为里边有啲系基层党员啦，党员佢哋自己就決定穿咩衫啦，係嘛？咁有啲支持者咁，佢中意穿咩衫，穿咩衫啦，係嘛？我哋又唔係話即係一定要黨員先得。總之你係支持泛藍，支持洪秀柱出嚟呢次咧，代表國民黨出嚟選總統，咁你有咁嘅心，你覺得需要做啲嘢幫幫忙嘅，咁大家可以嚟噶啦。 因為點解咧？我補充下謝公少少啦。點解我哋要揀咧紅樓嗰度咧？紅樓係大家知啊，喺個革命基地。革命基地是黄花岗之役，329黄花岗之役是就在那里咩去策划的。事后呢黄兴亦都曾负伤在下白礼那个石屋个那里咩休养的。咁正如洪秀柱啱跳出嚟选嗰阵呢，佢都强调呢就重振个党魂呢。是呢样嘢呢，国民党喺2008年重新執政以嚟呢，就俾人诟病就呢样嘢。就有冇我哋系喺冇坚持嘅地方。 党魂不知去到哪里啦。 该退让嘅地方。 佢冇话嗰度咯，该坚持嘅地方冇坚持， 系 啊，该 该退让地方退让，咁啊，即系国民党系一个执政党，就好似沦为一个在野党 咁样啊，拿香拜佛啊，跟人哋十人牙位，我佢都系讲得好重嘅。正因如此啊，好多深蓝嘅党员咧，台湾又好，香港海浪又好，深受感动。而喺呢一两个礼拜以嚟咧，海外咧纷纷成立一啲咁嘅后援会。 系咁啊，喂，我哋咁讲起啦，咁啊上个礼拜六啦，咁 一早搞咗咧。 上个礼拜六咧就晏昼四点钟咧就有一个叫做香港红秀处后援会咧就成立咗。咁我都揾人咧就去探一探消息，咁亦都揾人去拍咗啲 短片 啊，都唔系短片啊，成个记者会嗰、那个过程同埋咧访问咗啲主要人物添。 佢嗰个系边个负责搞嘅咧？ 嗱，一个叫做陈乜鬼姓啊？ 陈景盛， 陈景盛啊！ 一阵间我讲呢个人系咩人？ 咁啊，陈景盛咁就联同一个前民主党嘅党员，同埋一个前线嘅党员， 即系都系已故啦。 啊，咁啊，亦都系当过呢个黄大仙区嘅区议员。 一个叫徐伯大，另外一个边个？ 另外一个叫做林娇。咁林娇咧就系属于呢个姓陈嘅一个，唔知道姓林，即系我林娇唔知系，我唔记得咗啦，系究竟系徐伯帝嘅，亦或系呢个陈景盛嘅， 唔系徐伯帝 生意上嘅拍档。 徐伯帝一定系徐伯帝。 好啦，咁嗱，即系点解嗱，即系点解我哋咁关注呢一个咁嘅记者会同埋呢个咁嘅成立咧？咁成立都冇好事啊，系咪啊？好啦，咁我哋要睇睇呢人嘅背景。嗱，第一我哋睇背景，第二究竟佢哋所谓何事啊？咁因为咧佢出个新闻稿咧好奇怪嘅，话会有呢、這个刘梦红，前政协呢、這个 政协 啊，咁呢个政协咧 香港代表 刘梦红会出现， 梗冇啦。 咁就亦都揾到呢个国民党嘅中常委咧，就阿刘大贝 啊吹嘅啫， 亦都揾到国民党嘅一个重炮手，一个揭秘专家邱毅，咁亦都揾到一个，咁都亦揾到一个咧，就系即系台湾嘅所谓名嘴啊，张友华。 张友华系所谓嘅军事专家 啊。咁嗱，喂，呢啲冚唪唥都而家台湾嚟讲都赫赫有名噶，系嘛？咁 吹嘢啫， 咁 个问题就系 记者咧，喂，真系冇嗱，佢因为刘大贝、张友华、邱毅应该就嚟唔到香港噶啦，系咪？都冇时间嚟香港啦。咁好多记者又去到冒呢个阿詹贝尔嗰个名啊而去，咁结果咧，詹贝尔梗冇出现啦，系嘛？屌啦！嗰啲哇 ，TVB 又去 ，ATV 又去，呢、這个DBC 又去，咁同埋几间呢个文字媒体嘅记者都有去，就猛追问咧呢、這个陈景盛啦，喂，咁你屌詹贝尔几时嚟啊？咁佢知吾以对又讲唔出个理由，咁结果冇嚟，咁就俾啲即系传媒就插到个扑街啦，系嘛？即系屌 揸流摊， 屌咁我下次我搞过马英九都会嚟，咁 直情要啦，董建华出席，习近平都会嚟啊！屌，一系佢真系吹得太细啦，真系冇乜志气啊！ 咁就变咗就嗱，咁啊嗱呢个期嗱，咁有啲记者问啊，佢问，因为佢当时嗰、那个呢、這个会嘅会长咧就系徐伯大，咁记者就问啦，佢话你喺台湾有冇户籍？ 系 咁佢冇嘅，只有呢个居留证， 即系唔可以投票。 屌嗱，居留证我怀疑可能佢都搞沟错添。我哋攞住个入台证住三个月咧， 就居留证， 其实都系一个居留都唔系居留证添啊，即系类似居留证嗰类咁啊，可以住三个月先啦。 即系有冇功能？ 咁啊，有记者问佢啦，咁喂，你系咪国民党党员？佢又话唔系。咁點解你會即係搞一個紅秀處嘅後援會咧？咁佢答到即係九唔搭八啦，又咩民主啊，又自由啊，諸如此類，即係一啲好籠統嘅答法，而即係講唔到究竟。 紅秀處啊，出於基層啊，而家係同富有階層啊，蔡英文咧鬥爭啊，咁樣 嘅。咁所以即係變咗呢個記者會咧，就真係好 吹水笑料。 第二日禮拜日就應該冇報紙出啦。 梗冇啦，出你未俾人屌過咩？我哋做坐管一見到呢啲料，大佬唔係嘛？ 好啦，咁我哋请阿四海讲一讲咧，陈景盛呢位人物，即系究竟系啲咩人嚟嘅？ 陈景盛咧，你大家上网站上面咧，而家 Google 咧，好易揾到呢个人。陈景盛系同我交过手嘅呢个人。呢个人系个咩人呢？就呢个号称国民党特务， 系。 而事实上，佢亦都真系 就是被軍事情報局，那時候還未叫國安局，軍事情報局收編過。原因是為什麼呢？他最初下來香港的時候，最初下來香港的時候八十年應該是上海仔90年的時候，90年代下來香港的時候，就在個茶餐廳做洗碗的，就他呢就因為是一些這樣的朋友，他老豆啊是跟國民黨那些官員有些關係的，有些 uncle 就看看這點呢，就因為他的家姐就是中共的外交部裏面做事，因為這個原因呢就說喂， 希望借助他啦， 借助他招攬你，就即說服他家姐就拿一些這樣的資料情報樣的，一般情報人員都是這樣去做法的啦。但是這個陳景盛呢就叻唔切，佢上海人咧，佢未拎收咗錢上去大陸，就去同嗰啲咩區街道委員會啊、區長啊咁樣話去拆反人哋。屌你點知人哋梗係裝鳩你啦！裝咪一單情報做唔到，就中招拉鳩，拉鳩咗就判刑，好似判十幾年。但係坐咗幾年就出咗嚟㗎啦。但係呢條友咧有傳聞話咧，佢坐監嘅時候咧，佢係已經負責去看其他國民黨特務嘅。即係話呢條友係即係坐緊監嗰陣時已經俾共產黨搞掂咗。 即是他已经在监里面已经交了心， 是交了心了， 吹捧拍拖奉迎上司。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来的？跟着呢他落到来香港呢，在2007-08年期间开始在香港的所谓民运圈啊，这样去即香港很多 打滚啊， 香港民主，中国民主党，香港有资报的嘛，成班垃圾，即有些是魏京生，有些是薛伟，即是北京之春那些人在香港成炸的嘛，他们在这里即是互相去 取暖。 取了啦，就是你台我台你那些，这条友真是奇奇怪怪的。2008年开始，凡是海外民运在台湾开会如是，欧洲开会如是，英文不懂的，他又是不要玩劇就扑过去的。但问题就是去台湾很便宜，但这位仁兄拿中援的，何来这么多钱去呢？这样大家自己想想，我们经常都说好公道，或者人家屌你啱昨日中长马不能得，是不是先？屌真系 中完又啱有个欧洲嘅之后， 唔系啊，人家真系全副身家我嚟去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我哋敬佩佢。不过佢后面有边几个呢？佢后面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人，这个人咧就叫蒋月华。文文圈里面都知道了，这个蒋先生呢他是天津里面做些什么的呢？他是做一个桑拿浴室的，又搞地产的。咁好老实讲，我哋跑开大陆佢知啦，在天安你搞得浴室的一定跟两份人有关啦。哪两份啊，赵公？公安与国安啦，你走不甩的啦。如果不是大佬，你搞啲咩桑拿，你搞呢啲，两日被人扫咗你啦。 一系同军方啊， 一系军方，一系警方，你总之揸枪嗰啲啦。咁啊，呢个蒋生佢有钱嘅，落嚟去深圳利用呢啲嘢咧炒唔少地产。咁咧嗱，佢咧就经常上去六叔嗰度，所谓六叔咧，我哋文圈有个人叫六叔，佢咧叫陈达征先生。陈达征先生就系当年1989年黄雀行动嘅总指挥，佢两位。兄弟咧就喺搶救咧，即係嗰啲文明人士，即係個學生啊落嚟香港嗰時咧，喺海上面咧，俾機關槍打死咗。阿司徒華唔俾錢嘅，佢嬲到司徒華死咁就係啦。咁啊，我所知嘅成單嘢咧，因為禮拜六嗰日咧，佢開記者招之前咧，我同六叔通過電話，六叔係同我 say sorry， 佢話喂唔好意思啊，四海，我唔知道你搞咗嗰壇嘢，哎呀，所以嗱，而家我算係咁啦，今日禮拜六，我唔出現。我唔出现，我 就本来出现嘅。 系啦，我话佢啊，叫佢啊，陈应胜嗰啲要我去记者会，但我话推佢唔甩，我就嚟干脆嚟大陆啊。 系 咁啊，喂，咁啊，专啤点啊？屌你专啤，梗系唔嚟啦，仲使问咩人嚟？听甩边嗱，就成件故事系咁嘅。咁有机会咧，我哋揾翻陆叔上嚟讲翻成件事冇 啦。 咁啊，好老实讲嗱，呢班人咧所谓何事啊？成日郑工成喂，你等咁啊，搞个红袖主座啊，咁做咩？嗱，呢班人嘅其中一个目的系咩咧？佢搞啲咩会，搞啲咩活动？佢真正收钱咧，唔系同外边收钱啊，系同翻大陆嗰啲咁嘅城市单位收钱，就真系表示嗱，我有做嘢啦，红秀啊，会唔会我哋有机会过台湾见边个见边个？好老实讲，红秀处今日你有冇带大家睇新闻啊？红秀处由端午到今日先开始蒲翻头，失踪咗三日啦，你有冇本事知道三日做乜嘢？嘥气啦！人哋而家系真系你真打紧总统啊，见你呢个陈景盛，嘥气咧！陈景盛系癫到点咧？有一次唔知道国民党边个过嚟香港，去开一个咩 seminar。他就跳上去很过瘾跟我国民党的很高层，我不记得了哪个知若被他闹，如果不是我们牺牲啊，几时都马英九做总统啊，是我陈景盛做总统。这些就是这些什么人 这么奇怪。 即是我觉得他脑筋有些问题，但是很老实讲，我们经常都说的，我们就 铁板一塊嘅，深蓝嘅，叫做红秀柱后援会，啊，提防假冒影射吓，我哋成日都咁讲啊。 咁咧，呢个陈景胜咧都即系咁，佢都叫做拉咗啦，系嘛？咁虽然即系佢系俾情报单位吸收咗，咁佢都即系都叫做帮咗。你做过嘢 冇做啦，一单情报都冇，但系情报局有赔过偿啊！ 好啦，咁佢又即系落出，即系放翻嚟香港之后咧，就去台湾，所以要求国民党咧就俾钱， 系因为应要求国防部唔系国民党，国防部 咁就即系安家费啦，咪即系同埋啲 有俾过噶， 偿啦， 有俾过。 咁 俾完之后两三年后再去勾，点解咧？ 前后攞咗两次， 两次攞两次， 就据闻咧都大概十万蚊到啦， 唔系好多，唔系多，因为好老。实讲，你一单都冇做过，你好难 多嘅吓。咁啊好啦，咁啊所以呢个人咧就因为喺四海未去发掘到呢啲情报之前咧，咁我都要揾啲线噶，咁我都周围去搲噶，搲啲料，咁啊同四海攞讲嘅就不谋而合嘅吓，咁就即系呢条友就真系傻傻滚。嗱，我哋估系咩咧？第一。就係、是、即係喺呢個咁嘅大海裏面撈魚啦，係咪咁啊，即係屌你又整個嗱，即係等於馬英九當時出嚟選嘅時候咧，香港成九個馬英九嘅即係後援會，有咩小馬哥後援會啊， 就個個攬自己好處啦。 嗱，個個咧就透過呢啲咧，其實掠水。嗱，佢未必掠到台灣嘅水。 係啦，掠到啲阿爺。 但係掠到咧。阿爺的水啦，係嘛？亦都掠到香港一啲支持馬英九，因為可能佢 recruit 一啲唔同嘅組織啊，唔同一啲支持馬英九嘅人。咁好啦，咁亦都掠到啲咩？去到台灣就受到一啲所謂禮遇啦，即係呢啲人啦。亦都好多咧，都系我哋南營啲人嚟嘅，吳家產就好多呢啲撲街嘅。 南營人自己喺以前嗰個咩西區選區有個姓戴好出名啦，自己自動獻身印個卡片國民黨第九支部，跟住敲中聯辦道門，屌我哋投誠，屌你老母咁都得。乜人都有， 咁啊，即系我哋南營都好多不肖子嘅，我又唔可以即系讲到南營咁純潔啊，即系好多冚家產嘅。 唔系你睇呢次台灣選舉亦都係啦，你點解洪秀柱越多人支持咧？就係因為你南營太不堪啊嘛，成個選舉嘅過程你都係睇到噶。好啦，而家出咗線啦。咁啊，叫做话稳定好多啦，而家基本上啦，就肯定系佢噶啦，冇得推翻噶啦。正因为咁，嗱，好过瘾啊！你知唔知过去一个礼拜以嚟咧？正如我哋一个同阿张仁龙阿 Gary 哥去讲，南营最弱，一般俾人感觉最弱系啲网军啊， 网军。 但系呢次系完全意外嘅。 系啲网军。 过去呢两呢个礼拜好得意啊！六营嗰边就觉得洪秀柱有威胁啦，就开始一个抹黑行动，就包括一啲以往我都几欣赏一啲我六营嘅朋友啊，郭正亮先生啊，佢又出一啲连海。都无法避免到一样嘢咧，就真系党性高于人性啦。又督一啲嘢出嚟，话啊，佢话请洪秀柱去解释翻。当日喺立法院里边咧，佢 post 一张嘢，话有洪秀柱咩叫小辣椒咧，就喺凶神恶煞啊，哈哈霸霸啊，冲冲击击啊，喐手喐脚啊，嗰啲咩 post 相。妙啊妙喺边度咧？谢公妙啊妙，佢唔系喺咁抹黑，妙妙在喺嗰啲留言啊，九成以上系屌柒啊阿郭正亮。喂，点解我嚟咁啊？就系因为我哋太临线，好在阿郭，多谢郭先生你 post 呢啲嘢出嚟，我哋睇呢件事更加清晰。佢话呢啲嘢比较你民进党嗰啲咁嘅巴渣女议员，洪秀柱算好斯文啊！ 唔系啦，扯头发抹水， 竟然系咁样喎、 啊！嗱，即系嗱，呢次网嗱呢次嗱呢、這个呢、這个都系小辣椒有一个好处就系 冇错啦， 佢个反应快， 系啊。 嗰啲網軍可以好快脆根據佢嗰個方法， 清白 去反應， 即刻反。 喂，你唔同屌你國民黨， 開個會先啦，陣。 嗰啲網軍好想喐，屌我都唔知道你想點。 係啊， 即係我想同你滅火，同你撲火，同你反擊。 係啊， 我唔知從邊個角度切入啊。 係啊， 我要等你馬英九諗咗，或者你國民黨中央去諗一套計劃，然後我再根據你嗰套計劃，然後反擊，撲街啦！屌， 第二個議題咯， 你都冚唔切啦，嗱。洪秀柱咧个好处就系，你今日讲，屌我可能两个钟头之后我已经可以反击。 系啦，同埋嗱，我阿海源有冇幅相俾我睇啊？仲有一幅好过瘾嘅， 系嗰幅第一幅 好过瘾嘅。 因为蔡英文咧就上时代周刊， 冇 错 ，post 咗上嚟咧，啲网民就即刻改图，就好过瘾嘅。 嗰、那个时代周刊咧就成功， 嗱系啊，即刻变咗犹达大师嗰、那个，真系好似啊。嗱咁样绿营嗰边咧就马上又咁样改图，就再嗰个哈比人嗰、那个系咪哈比人啊？嗰哈比人嗰、那个洪秀柱啊，摸住个龟嗰个咧就一模一样，整翻嗰嚿嘢出嚟啊！你睇下啲网民咧好过瘾嘅，而家嘅网民咧就好热诚啊。 系， 因为以往咧好老实讲，阿谢公啊，一出呢啲图嘅话咧。就全部係醜化國民黨嘅，即係學阿謝公頭先話齋，喂佢哋來唔切反應啊，就明明白白咧就已經係俾人哋咁樣執來，但係呢次咧嗱猶大嗰幅咧係好老實講係啊國民黨嗰邊擠出嚟嘅，係下邊嗰幅蝦邊形嗰幅咧就變咗民進黨慢咗啊呢次就即刻咁樣反擊，嗱你所以好好睇嘅，嗱而家咧。两个嗱系啊，蔡英文就肯定系佢啦。洪秀柱其实严格嚟讲未正式 未经过七一九嗰个， 未经过嘅，未经过七一九党，但系已经开你麦，大家闻到个前哨战已经开紧波啦。 系啦， 喺网上嘅前哨战已经，大佬啊，你开一支箭人，你已经你老尾就咪个手榴弹过嚟啦。 不过都冇乜悬念噶啦，因为佢个即系成个竞选嗰个办公室已经搬咗去党中 央。同埋今日亦都已经公布咗一样嘢，就公布咗个新闻嘅发言人一个世新学院口语传播系嘅游子祥先生。同埋政大政治系嘅杨永明先生做阿洪秀柱竞选办嘅发言人，嗱呢两个人我提一提大家，呢两个人咧系可以马上组到网军嘅，呢两个人咧系反击能力极强嘅。但系旧年咧好多人话，喂呢、這个游子祥系帮过阿连胜文，喂大佬你帮连胜文已经获过咯，你仲要嚟帮？唔系嗱，连胜文嘅问题同佢唔同， 唔同唔同。 连胜文佢最主要咧就多少因为受到国民党佢嗰个大型嘅选举机器牵制住，所以呢一次咧亦都人劝洪秀柱，你可以搬入去国民党中央党部，但系真系唔好咁瘦。即係作黨部嘅人影響，咁喺邊事邊件事可以影啊睇到咧？ 講尾呢件事，我休嚟再講啦。 第二節我哋講。 嗱、喂，我哋嗱又譬如食歌啦，咁呢個歌啊四海哥咧就去揀嘅，佢係即係呢個係劉南溪嘅 《小雨中的回憶》。劉南溪嘅成作。 劉南溪咧就係即係1960年出世嘅，咁即係到今日應該都50啦，咁但係咧。即系亦都系好清新嘅出嚟嗰时候，咁又做呢、這个即系综艺节目啲主持啦。咁 嗰阵时香港有套电影啊，《新艺城》啊，《新浪潮》《新艺城》啊，追女仔咪去做女主角咯， 好靓喎，系啊，靓女喎。但系咧，1991年咧。看破红尘喎， 出家， 屌你出咗家喎，即系呢个即系精研呢个佛经喎、到今时今日啊，咁啊，即系都即系佢嗱，佢咁讲嘅，佢我越呢个钻研佛经咧，我觉得我需要出家。所以大家即系嗱，唔好睇咁多佛经啊，要睇睇下真系。 我唔会啊，我佛经咧系双修法嘅，我哋放心。我系零修。 好啦，我哋 点解点呢首歌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我哋真係好想喺呢個咩天天聽聞有一輯嚟講校園民歌，揾幾集去講嘅《小雨中回憶》，你知啊？對唔住，呢兩日大佬啊，落雨，即係落雨咧，其實就即係勾起我啲回憶嘅，就幾浪漫下啦。就當然有機會先， 即係你啲情史嗰啲啦。 冇，唔係情史，過去咗嘅嘢，老婆唔好想。 都係情史啦。 係呢啲唔係嘅，過去咗。 前史 就係同我太太嗰啲嘢嚟。 哦，得，即係得啦，係我啲朋友就是我啦。 OK， 好啦，我哋 小雨中回憶，好正。